信心，唯独因信基督称义。信心实在是很奇妙，什么叫做信，什么叫做信耶稣。那昨天晚上到今天下午，我们思想到改教信仰归回圣经，第一唯独圣经，我们要用圣经来思想，因为圣经神的话是绝对的真理，就像我们做数学题目一样，要按照数学的公理来做加减乘除的验算。我们断不敢用加减乘除的逻辑运算去想证明公理，反而是要依靠公理呢做加减乘除运算。当我们算答案算不出来算错的时候呢，我们不会怀疑公理，我们就开始来看为什么我算错了，加减乘除的细节里面哪里有一些是没有按照定律没有按照公理来进行的。所以当我们思想到人生里面这些加减乘除的运算，人生的思想、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对真理的体验，我们都是回到圣经，照圣经来思想。可能我以前认为圣经或者说我认为恩典是上帝出99%，我出1%，但事实上圣经告诉我唯独恩典，我就照着圣经来思想，一切都是恩典，我不再用我的原来的想法去想什么是恩典。同样的，信心也是如此。事实上人们总是有一个前提思想，一个很多人是用理性。所以刚刚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有位弟兄就说他喜欢用他的这个理性去把所有这些想不通不明白去整一整，最后想要把它整出答案来。所以你还是拥有一个东西叫做你的理性去想要去整它。那我想回到圣经，最根本就是你只有用圣经才能来整合你所有的思想了。所以你不要想把它圣经的真理，这些所谓基要的福音真理解释到对方或你自己的理性能够接受的地步。事实上这时候是你的理性和对方的理性挂帅。Autonomous reason， 理性做上帝做主是不对的。我们应该依靠上帝的话来归正我们所有的思想。面对信心也是如此。什么叫做信心？我们每个人在座人都有信心，我们都相信一些事情。人无信不立，中国人讲的。问题是那个信心是什么信心？是相信自己的信心，还是相信上帝？那这个信心就完全不一样了。圣经告诉我们唯独因信基督耶稣得救，这个信心是一个真实得救的信心啊，英文叫做 true saving faith。 所以我们现在谈的不是一般的信心，比方说我相信你好吧，我就和你做朋友，不是这样子，不是出于我的自信我的观察，而是信心的来源我们已经讲了，是来自上帝。信心是上帝所赐给我们。好，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啊，请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彼得后书，请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啊。好，如果我们旁边周围弟兄姐妹没有翻到圣经，请你帮他一下，爱人如己啊，帮他一下，爱邻舍如自己，帮他翻一下圣经。请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你注意看到这里说到彼得，使徒彼得，主耶稣基督仆人，他写信给这个读者，说读者是谁呢？那些因我们的信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基督徒是谁？基督徒是因为完全因为神的恩典啊，将耶稣基督义加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因信称义。那这个称义的媒介是透过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注意看这里说是与我们同得，彼得说与我们和我们使徒们一样同得 宝贵信心。说到第一个，这个信心是宝贵的；第二是得到的，这叫同得宝贵信心。换句话说，这个宝贵的信心建于称义的信心，本乎恩也因着信借的信，这是神所赐的。这个信心是神给的，所以我们是 receive 得到的。既然是得到的是宝贵信心，表示信心不是你自己的，不是你自己里面产生的，那就表明宝贵真理。我们先讲这个信，这一个改教信仰说的唯独信心，这个信是就唯有真实得救的信心才能够因信基督称义，而这个真实得救信心是来自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这一个宝贵真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去分享学习的，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信的真谛。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的话语何等宝贵，就让我们来认识什么叫做唯独信心，认识你所赐给我们这最宝贵的这个信心，让我们知道都是从你而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求你恩待我们，求主圣灵宝贵是将主的话语深刻在我们心中，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再次看见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知道你在我们这些圣徒身上要得到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在向我们这些信人所显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叫我们经历与主耶稣同死同复活。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来真正的认识你。主，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到一切的荣耀。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信这个字是非常奇妙的，这个信可以说在整本圣经当中特别在新约的书信里面，信出现了很多次。那信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什么叫做信呢？因此当别人问我们说什么叫信耶稣，你讲个道理给我听看，什么叫信啊？哦，信就是我觉得是对的，我要信啊等等，但是或者说是一个意见，是一个看法等等。人们对信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问题是圣经所说的信。好，根据我在教会里面成长的经验呢，我发现一般人对信有三种看法，包括教会里面聚会的弟兄姐妹们。第一种看法呢，认为信就是让我用个故事来描述好了。在儿童主日学里，老师问小朋友说，各位小朋友，什么叫做信？ What is faith? 有谁能告诉我？小朋友就开始抓头发啦。什么叫做信？我以为我知道，但是当我要讲的时候，我讲不出来了。大人也是一样，各位大朋友，你能告诉什么叫信？那这小朋友这一下子，我们是信耶稣，我们知道什么叫信，可是我们说不出来啊。最后有个小朋友说，老师我知道什么叫信了。好，你说，信就是勉强自己去相信那些明明是不可信你觉得不对的事情，这叫信。所以呢，有的人信耶稣是被迫的，咬紧牙关的，不信不行，因为牧师说你不信不能在我们教会举行婚礼，因为你不信的话你的太太不愿意嫁给你。所以有的人用一些理由，因为我爸爸妈妈都信了，我不信他们伤心不行，所以我要信。我来到这个地方，来到麦城 Madison 弟兄姐妹帮助我找房子申请什么电话什么，开车送我上学，对我太好了，他们叫我信，我不能不信，不能辜负人家对我的好意。所以人们有很多理由去相信或接受一些自己不相信或认为不是真实的事情。有人是这样糊里糊涂信耶稣，对不对？我们当然有这样的人你不用举手没关系但好好反省一下。这是第一种对信的看法，就是明知自己明知那个是不想要信，可是用其他理由勉强自己去相信，这个叫做去接受和事实相反的事情这样的心情是盲目的，对不对？第二种对信的看法，我再说一个故事这个老王跟老李是好朋友多年的。当这个有一天医生告诉老王说，你癌症末期你没有多少天可以活了。 老李赶快去医院看他，因为老李跟老王是好朋友，老李是基督徒，老王是不信的。老李不断地传福音给他，可他就是不接受。所以现在老李知道他得到这么病危通知的，赶快到医院去跟他说，老王啊，我们是多年好友，我劝你信耶稣，你总是不信，现在你到了生命的末期了，好不好做一个聪明人，你算一算，你不信耶稣跟你信耶稣哪一个比较划算？你看了哈，我信耶稣，你不信耶稣，啊，到时候呢没有耶稣这回事，耶稣不是真的，那么你不吃亏，我不吃亏，对吧？但是呢，你不信耶稣，我信耶稣，结果耶稣是真的，他要再来，他要审判全地，你不信他，我信他，那你结果可惨了，这个人生的赌注你输不起的，啊，这个叫 the bet， 这个赌注论法，这个你到布道会有人讲员这样用，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你怎么样都选择信耶稣上算的，啊，这个不信白不信啊 ，50-50， 信吧，为什么不信呢？你信了不吃亏嘛，对不对？所以就一大堆这个来到教会，就是不信白不信的，也信了变白信，糊里糊涂。所以你当初信耶稣是不是这样？信耶稣好像有道理，又好像没道理啊，反正不管了，信了，这个信了总是划得来的。你能不能这样信耶稣的？啊，你也不用举手，没关系哈。啊，第二种看法比第一种好一点，对不对？第一种是明知是与事实相反，还去接受就要信；第二种是说，好像不信也有道理，信有道理，想想还是信吧啊，这种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但是信吧啊，信的没错。第三种看法是，更奇妙的，信心好像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说不上来。你信有就有，不信就没有啊，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哈，所以呢，这个牧师呢，穷其神学装备，一生之力，每个主日每七天熬炼出一个叫信心药丸。所以每个主日你要来参加聚会，牧师就把这个药丸放到你嘴巴去了，你吃了这个信心药丸呢，可以维持七天啊。那下礼拜呢，你不来的话，这个礼拜没去聚会，哇，惨了。或者说这礼拜听着觉得没得什么帮助，牧师说好，我答应下次我更认真去准备，制造一个更有效的信心药丸。所以你不断的每周都要来领这个信心药丸，维持你的信心。不但教会还帮助你，每半年一年开个特会，把吕牧师请来给你打一个强心针，这个针可以用一年的。那就像这个信心，就像这个汽车油缸里面的汽油、银行账户的存款一样，会用完到没了。所以你发现有些这些弟兄姐妹啊，他搬家到远方去个地方没有教会的，或者很远，他就慢慢不去，慢慢到最后不信了。为什么？因为信心全用光了。所以信心是一个东西，你需要不断的去存款啊。心理学就是存款提款，对不对？你不要提款，还是你要存款，这种理由来讲。所以你不断的听，不断的听，就增加你的信心；你不听就没信心啊。就所以不断的塞呀、啊、塞。以上这三种啊，对信心的看法，都不是圣经所说真实的信。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以上所说对信心的定义，都是以人本思想我为中心的，我判断觉得是不是与事实相符，我判断觉得差不多 50-50， 我选择要不要信，或者说信心是我不能解释，但是我需要它，所以我无论如何我就强迫自己信一个宗教吧，有精神寄托。这些都是人本质，以为我的需要、我的环境、我的情况，我必须要信一个什么？人没有信仰，是这个漂泊的灵魂，人生很虚空。有了信仰，比较笃定了，所以不管你信什么，你一定要有个信仰。一般人是这样说的，但是我们说是以人本中心，不是圣经所说真实的信心，因为没有讲出这个所信的对象和内容的是不是客观的真实。那就很严重了。信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是在哪里？创世纪非常好，15:6，亚伯拉罕信主耶和华，主耶和华就算他为义，称他为义。好，那信这个字的这个字根啊，在希伯来文这个字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阿门，阿门，阿门哈。祷告不是奉耶稣阿门，阿门什么意思？阿门就是实实在在的意思，这是希伯来这个动词字根的意思。所以 新约里面也把这个字用过来了。你读到新约圣经，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或者我实在告诉你，有没有读到这样的经文啊？有哈，原文就是阿门阿门 I tell you， 中文就翻译，因为阿门讲两次嘛，就实实在在告诉你。如果主耶稣讲是一次阿门 I tell you， 就是我实在告诉你。中文圣经翻得真好哈，阿门阿门就翻实实在在，阿门讲一次就是实在。无论如何，阿门这个字的意思的字根就是说是实实在在意思。所以换句话说，亚伯拉罕信主耶和华，这个信是实实在在的信，意思说所信的对象是真实的，这个应许是真实的，这个相信来信他的也是真实的。啊，当我刚刚说问到各位小朋友，请问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信？或者我换说，各位大朋友，请问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信 ？What is faith？ 那我相信你们当中一定有人说，我立刻想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你看呢、啊？希伯来书不错，这标准答案了，这是信心的定义，圣经讲的。但是如果下一句我问你说，如果你的朋友他没有信耶稣，问你什么叫做信呢？什么叫信耶稣？什么叫信？然后你就说信啊，很简单，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你想，对方能懂吗？他问你，再问你下句，那请问什么叫所望之实底，未见之确据呢？你就说不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确据，这是信心的最基本的定义 biblical definition。 第一个信是什么？信的定义，我们先讲信的定义啊。这个 definition 第一就是它是一个实底，是一个确据 assurance and certainty。 换句话说，圣经所说的信都是真真实实的，实实在在的实底确据，是确实的。所以亚伯拉罕信主耶和华，不是说哦，好像有一个上帝，好像有一个主耶和华，好像他是真的，不是好像，就是事实的意思，是真实的。不然什么叫实底，什么叫确据呢？信心都是百分之百的，除非你所信的对象他不是百分之百的可靠。请注意，我们现在讲的不是人对人的信心，一般的这种信心、自信心，我们没有把握。50-50 90啊，99%。严格说，圣经所说的信是百分之百的，连99.9%都不是，都不会是真实的信心，因为你还有那百分之。有人说，我信耶稣不是50%，我是90%，我现在90%信了，好就受洗了。那什么叫90%信呢？99.9%，意思说我还有一点点怀疑。那撒旦就会用这个怀疑去搞得你变成不冷不热，要信呢也不敢全信，那不信呢也害怕，那半死不活的，又不敢不信，又怕自己信得太迷，这样的信心不是圣经所说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是百分之百。信这个字基本的观念是确实实在的。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这个信这个字实底确据，表明什么？你所信的对象它是真实的。所以信最重要。信这个字哈，圣经讲的这个字，希腊文就是 pistis 这个字呢，它有两层含义。我强调的是这个所信的对象，这个实体是确实的，是确据的话，这个内容啊，对象，英文字啊 ，faith， faith 这个字呢，也有两个含义。当我说 Christian faith， 我是讲基督教信仰，啊，基督信仰。那我说 my faith looks up to the Lord， 我的信心仰望主耶稣。所以这两个 faith 这个字，信含义不同，都同一个字。希腊文也是一样，这个信这个字呢，如果是指所信的对象，叫翻译叫做信仰。比方说真道啊，用信这个字哈。那么如果再强调是，比方主耶稣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信救了你，那这强调你的个人，你的内心是有真实的这个信靠的心，就讲到比较主观的层面呢，我没有不好的意思，说是我的亲身的经历来说的话，这叫做翻译做信心。所以信仰是指所信的具体的对象内容，信心是指我个人的经历，我怎么信，所以 objective side 跟 subjective side。 信心有这两个 aspect， 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真实的信心，而以这个客观可信的具体的对象作为你的信心的实底和确据。比方说我实在很佩服这些 Muslim 这些 Islam 的 terrorist， 就是 terrorist 就是恐怖分子了，他真的很相信他带了炸弹去炸人之后他的灵魂立刻到天上，到阿拉的给他的一个酒肉美女的天堂，他真的这样相信的。现在叫你带炸弹去炸人你敢不敢啊？因为你会死，你自己会炸死。他为什么这么我不敢说是什么大义灭亲也好，他就真的相信阿拉会给他这样子的报酬，这样的待遇，他就去做了。或者说乡下这些爷爷奶奶姥姥的一早起来就烧香拜佛念珠，比你我更认真，对不对？我们还在睡大觉，他就已经起来烧香念珠了。 Why？ 那异端分子啊，抛头颅洒热血，勇往直前，为他所相信异端或者中党爱国的为某某主义献身的，现在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对不对？那他相信那个是真的。那事实上因为那个是假的，那些恐怖分子当他们被炸死之后，他灵魂到了阴间才发现他没有去到天堂，他去了阴间，他到那时候后悔莫及。所以不论你的信心多么的大，但你所信的对象如果不是真实的话，到头来一场空。就像在沙漠中的客旅啊，因为没有水快渴死了，眼睛一望前面有个绿洲，哇好高兴啊，拼命的跑过去，倒要爬也爬到最后爬到那里，所以发现海市蜃楼 Mirage， 在那里就真的是渴死了。有这么大信心，今天很多这些假宗教信仰迷惑人，就是让人感觉很大的信心，哇很棒啊去信的，结果到最后结果是空的，因为他的所信的对象是假的，不真实不实在。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所信的对象是真实的，当然我们信耶稣，耶稣是真实的，他是 真实的存在，他是真实的救主，他是确实的，是完完全全神道成肉身，成为完完全全的人，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是我们的救主，他是真实的。可是我们却信靠他的心不如那些恐怖分子，也不如这些乡下烧香拜佛的，难怪我们的信仰生活出了很多问题。就好像呢，你明明真正找到了活水的泉源，但是却在这个活水泉旁边躺下来睡觉，说我渴死了，这不是一样可悲吗？所以那些假的这些其他的宗教信仰的 回教啦，这些佛教民间迷惑人这些信仰，他的信仰就是空的，可他那么大信心去信是空的。而我们信的救主耶稣这么真实，而我们对他信心是这么小，小到几乎快没了，很难用信心去信靠他。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真的相信他是那么确实可靠，而他是真实的可靠。所以我们看他信仰信心是信的两个层面，真实的信是所信的对象是真实的，而我也真正亲身去信靠他，这才叫真实的信。所以信仰这个两个层面是不能分的。所以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原文都是信这个字 faith 啊，希腊文 pistis 这个字 pistis。 那你要翻译信仰还是翻译信心呢？有时候翻译成真道，如果是对这个上下文讲是讲的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的内容具体的对象，那讲的翻译成信仰真道啊等等。那么如果要翻译做你的信心，那就想到强调是，所以这个宝贵的信心神赐给我们的，是因为这位宝贵的救主耶稣基督上帝赐给我们的。所以信仰和信心都是信，而这个关键第一步是所盼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真实得救的信是因为所信的对象是真实的，然后呢信的人也真实去盼望他，虽然眼睛没有看见，可是呢却因为信他就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因为我们所信的对象救主耶稣，我们所信的上帝，上帝是灵，他没有形体，这不是肉眼可见的，但是他是真实的，他要我们在圣灵里按真理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所以当我们省察我们的信心的时候，我们看 我们所信的对象是不是真实的？是真实的。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去信他？主耶稣常常责备他的门徒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 ，Man of little faith。”那 little faith 英文就是几乎就是没有哈、啊，小信的人呢、啊？有一次，你读圣经，你就会看到啊，比方说我们看，请看马可福音，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在主耶稣，我们看他在山上登山变相彰显他的这个神性的荣耀，然后他下山的时候呢，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九章第十六节哈、啊，第九章第十六节。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马可福音第九章第十六节，夫子，我带着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唉，不信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不信的时代哈，我在这里要 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就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啊？”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第二十四节，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段记载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主耶稣说这是一个不信的时代，那么门徒没有办法把鬼赶出去，因为他们信心不够，没有真的依靠主。那再来，这孩子的父亲有没有信心啊？有没有信心啊？他说：“我信哈，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哈。”那这句话的原文哈 ，“Lord, I believe, help my unbelief。”对，这个中文的翻译分得很微妙哈。主啊，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原文是：“主啊，我信，但求你帮助我，改掉我的不信。”表示他心里面的挣扎，他是不是？不真的相信，但是他知道他孩子需要救主拯救，主啊，我要信，我信，但求主帮助改变我的不信 ，Help my unbelief。这句话说明了原文的这样，英文圣经里看的，表明这个父亲心里是原来是至少原来不是真正的相信。主啊，你的门徒都赶不出去，这个鬼不能救我的孩子。主啊，如果你能的话，求你看看吧，哈。这是因为这里说。我们刚刚不是念了二十二节吗？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帮助我。这是什么意思？当你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啊，如果你能做什么话，请你帮助我。我从来不敢向主耶稣这样祷告。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能做什么，就是表示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可能你行，可能不，但是不论如何，我孩子先需要医治。主啊 ，do something if you can， 如果你能的话，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第二十三节中文翻译翻得很妙哈，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哎，那个信那个字旁边有三个点，对不对？我现在眼睛有老花了哈，你看旁边有没有三个点呢、啊？如果你看的是原来旧的和合本圣经的话，你们有没有中文圣经和合本教会用和合本圣经啊？旧的这种哈繁体字旁边繁体字啊或简体字是咋挂号了？有没有点点点啊？请问你的圣经跟我一不一样？有没有啊？”有，好，所以表示什么呢？旁边打点点点是什么意思？原文没有这个字啊，加上去帮助明了的。所以原来耶稣说是你如果能啊，没有信这个字啊啊。那英文圣经也是这样，你注意看啊 ，if you can。所以中文的翻译是耶稣听起来这样，耶稣说啊，你如果能信啊，再信的凡事都能。英文圣经翻译不是这样，你看 NIV，if you can。言下是什么意思？言下这就是，他不是耶稣主啊 ！If you can， 如果你能的话，请你做些什么怜悯我们。耶稣说：“你说什么？ 耶稣在反问他，你说什么？你来找我，你认为我是谁？你对我说 if you can， 你没有真正的信我，你不真的相信我能够救你的孩子，把鬼赶出去。一直说主啊，如果你能的话，因为主这个字可以做一般的尊称啊 ，master 不一定代表他相信耶稣是神是主。所以主耶稣就给他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的一个功课了。你说什么 ？If you can，NIV 就打个问号 ，If you can 这个原文是没有标点符号在同一抄本，所以中文的翻译也不能说错，但英文的翻译更传神，更有意思说 ，If you can。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什么意思？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不是那个我是信的人，所以我能做任何。我告诉你，信心本身是空的。我刚刚不是讲了吗？这回教的恐怖分子乡下拜佛的这些爷爷奶奶，他很大的信心，在信的人他凡事都不能。为什么？他信错了，他信的是空的，他所信的不是实体，不是确据。耶稣说在信的人，在真正相信的，真正相信上帝的，真正相信救主的人，他就能够经历神的恩典，因为神的能力在他生命中彰显出来。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不是说你什么你是这个 superman， 你有 power 了哦，说信心好像是个东西，我拿到了，我有 power， 我可以做任何事，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说因为在信的人所信的上帝，耶稣说过在人是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所以这里的翻译，这里的经文的解释很明显，耶稣意思说在信的人来说，在人这里是不能，在信靠上帝的人来说，他所信的上帝是凡事都能的。你若能信 if you can， 亲爱的姐妹，你对上帝的信心是50%的话，你就会说主啊，你若能的话，那你信的耶稣不是圣经所说的全能的救主耶稣了。所以这句话一问之后，难怪这个父亲立刻流泪喊着说，主啊，你点出我的问题，其实我里面是不行的，我没有真的相信你能够医我的孩子，我只是死马当活马医，看看你还有没有可能性。很多时候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包括当初你信耶稣的时候，明明知道不可信，或者说 50 啊，信看看吧，说不定有效，你跟孩子父亲是一模一样的，但你知道你生命中的缺乏，那个痛苦，那个需要，就像是父亲一样，我的孩子需要拯救，主啊，我信，求你帮助改变我的不信。 Lord I believe， 我现在相信，求你除去我心中那个不信的恶心。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转变呢？因为全能的主耶稣对他说话了。神主耶稣对他说，你说什么？你若能。今天我们祷告是，主啊，我们的教会现在不够归正，主啊，我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主啊，你如果能做什么话帮助一下我们教会。主耶稣是教会主说，你说什么？你如果能。主啊，那个人他不信耶稣，怎么信了多年慕道，他就是不信，主啊，我看大概你也没办法了。主对你说，你说什么？你如果能。亲爱的姐妹，真正的信心不是相信上帝假若他能不能， if you can 是不对的，真正的信是上帝的，你能。所以这个父亲现在听到主耶稣跟他讲话之后，他醒过来了，可以说神恩典临到他生命中，他被改变了。他说，主啊，是的，我知道我错了，我原来是不信的，不真的相信，我现在主我要信你，只有你能帮助我改变我的不信。 Lord I believe， help my unbelief。 这是圣经所说，他开始有真实的信心。回到希伯来书11:1，信是所望之实体，未见之确据。你所信的这个对象，这个救主耶稣，是你信仰的实底。这个父亲是来到耶稣面前，他又救了。他如果去找个假先知 ，if you can， 他也还是不能的。信，第一点，真实的信，圣经所说的信就是实底，是确据，100%的确实可靠，因为我们所信的对象他是这样的。亲爱的姐妹，你千万不要信个耶稣是有可能的，你要信的是他是100%真实可靠的救主，这才是真实宝贵的信心。那对一个罪人来说，死在罪业当中的罪人，他怎么可能会信靠耶稣？不会的。 罗马书第三章说很清楚，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连一个寻求明白神的都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人是慕道友，我告诉你啊，今天我们说这个叫慕道友，实际上没有这个事情。谁是慕道友啊？当然了，慕假道的有很多了哈、啊，烧香拜佛，为什么？因为他不是祈求神明，要神明帮助他，对不对？解决他的问题，他是我需要为中心的。有谁会去找一个神明说我要完全听他的，被他管的？没有人，罪人不会这样子的。罪人不寻求真神，罪人寻求假神，不敬拜造物的主，去敬拜圣道的主，因为他需要。人被造就是需要认识上帝，人的被造就是要来荣耀敬拜上帝。当他不敬拜不荣耀上帝的时候，他就去敬拜荣耀他自己或是偶像。所以因这个缘故，没有任何的罪人，死在这种罪人会自己来寻求耶稣的。当我们开始来寻求耶稣，是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动工了。圣灵来，圣灵来，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我们现在开始渴慕耶稣，说是因为神已经改变我们的生命了。罪人没有一个人去寻求明白神的。那你说这个登山宝训马太福音，耶稣不说寻找了必寻见，叩门开门？你知道那句话在哪里吗？那句话是在耶利米书29章里面讲的。你自己是不会去寻找去寻见耶稣，当你来寻找寻见，一定会寻见，是因为他吸引你来寻找他，认识他。主耶稣在撒玛利亚井旁，他讲得很清楚，他说神是灵，所以拜他要心灵和诚实拜他，时候将到，现在就是的。人拜他是要用心灵诚实拜敬拜他，父要人这样拜他。中文圣经的翻译是父要人，原文是神 the father is seeking， 神在寻找这样的人。所以不是你找神，是上帝在找你。耶稣说人子来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哎，有没有那个迷失的小羊去找牧人的？找不到的，他已经在这个山崖这个边已经摔断腿了。是那个好牧人，他翻山越岭去寻找那只迷羊。是牧羊人寻找羊，还是羊寻找牧羊人啊？他清楚的是上帝的主权恩典来寻人到我们，拯救我们。所以言下之意说，没有一个真正的 seeker，没有人自己会寻求耶稣的。那 seeker 是谁？是上帝，是主，是主耶稣才是 seeker， 他来寻找我们。我们不要是这种所谓 seeker oriented， 就是慕道友导向家。我们是这个 the true seeker， 是基督耶稣来寻找我们。我们以他为我们导向，我们是福音导向，耶稣导向的教会，不是慕道友导向的教会。因为慕道友不会寻找真神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慕道友是要寻找真神，已经来了哈。你要知道，严格来说，没有人自己会来做慕道友的，因为上帝已经在你生命中动工了。可能像这个父亲一样，对，他为什么来寻找耶稣呢？你以为是偶然的吗？当然是上帝感动他，带领他来。他还经过这么多的考验，耶稣在测验他，你到底怎么信我的？你若能，作为在座的，如果你是慕道友的话，这是福音朋友的话，我希望你不要。对耶稣说，主啊，你如果能，我试看看，你要赶快回感觉说，主啊，我信，中文翻得很好，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有人说，主啊，我信，我原来是不信的，但现在求你帮助我信。Help my unbelief。你不像主这样祷告，你永远不会真正信耶稣的。信心这么奇妙，是因为他所信，我讲真实的信心，是因为他所信的耶稣基督是奇妙的。所以信心的第一个定义的第一个要素Essential element， 它是一个实体，是一个确据。第二呢，你要去盼，你要去所望之事的，你没有看见，眼睛看不见，但是是盼望，是所以信心跟盼望跟见有关系。圣经告诉我们，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 ，not by sight， but by faith。这换句话说，你眼睛所看见的是这个世人所看见的。但你信心呢，可以看见你的肉眼所看不见的。我们在希伯来书，我们看第11章，我们刚刚说了第一节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第二节说什么？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被称为是这个信心篇，信心篇章很奇妙，讲什么是信心，讲得很精彩，因为神的话太棒了。你发现没有，这第十一章里面没有给你一个哲学甚至所谓神学课本式的逻辑的定义，没有。他说古人在信心上得了美好的证据，然后就开始放这个 PowerPoint 给你看， Slideshow 一幕一幕给你看，亚伯因着信他怎么怎么样，以诺因着信，挪亚因着信，亚伯拉罕因着信，这些人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Live by faith, die by faith， 求主帮助我，我活的是信他，我死的时候也信他，因为我们必须活在这样子的确据跟实底当中。接下来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了，就是所以古人在他信上得了美好证据，是古人这些先圣先贤他们在活出这个什么叫真，我原来不知道什么叫信，我去看亚伯他怎么样，挪亚他怎么信，亚伯因着信他就献祭，哦，我终于明白神悦纳亚伯几乎是因为亚伯因着信献祭，啊，该隐没有蒙悦纳，所以他不是怀着信心献祭，不是因为他是土产，那个是那个献上是羊，所以他亚伯是怀着信心献的，该隐不怀着信心献的，所以不蒙悦纳。以诺因着信与神同行三百年，神把他娶去，人就再也看不见他了。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人必须信什么，信两件事，信有神，第二信神赏赐那真心寻求他的人。这个信有神，所以到上帝面前来，主啊，所以主，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怎么样求主帮助你呢，主啊，请你帮助我认识，真实认识你。第一个要信有神，那当然了，你说不信有神怎么会来求神呢，哈，但是问题是原文不是这个翻译，原文是 believe God as he is， 不是 believe God as he exists， 因为虽然有英文声音这样翻译，可是原文是希腊文使用的 be 动词，就是 believe God as he is， 意思说你来信靠上帝要不打折扣的，不能把它想成是圣诞老公公，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好，通通有奖，也不能把它想的是这个严酷的法官啊，像回教徒那样子阿拉，不是那样子，你必须到上帝他的启示在圣经里面来真实认识他，你不能打折扣的，我认为耶稣应该怎么样，我认为上帝应该怎么样，你不能照你的想法，因为你的理性、你的经验、传统都有问题，你要按照真理的启示、神的话语来认识上帝，你要按照上帝的启示来认识他， believe God as he is， 所以来到上帝面前讨神的喜悦，第一个你要照着他的话语、他的启示来信靠他，不打折扣，你不能说有一天你小孩子说到了爸爸爸爸，我现在我相信你是我爸爸了，但你一定要每天跟我吃糖我才相信你是我爸爸，你可以这样向你爸爸说话吗，不是，我就相信你是我爸爸，你会供应我一些的需要，你来带领我，你是我的，你来做我的监督，你来做我的领导，我一切要听你的，在上帝面前你怎么可以跟上帝啊，这个说不过去，我觉得讲不通，我不能接受，你要改一改，你敢这样对上帝讲话吗，那你还是不要来了，来到上帝面前你不打折扣承认他的完全的主权，他是上帝，他说的话是真理，要不然你不要来信他。第二呢，你也相信他会真心赏赐寻求他的人，有的人相信上帝是真理，但是他不敢，他也不相信上帝会这么样恩典慈爱，我是谁，我不过是个虫，我哪里够资格配得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赏赐呢，但上帝乐意赏赐那真心寻求他的人，寻找必寻见，叩门一定给你开门，这原文是有这个 earnestly seeking， 这个必赏赐那寻求他的，原文是有这个字，中文没有翻出来，是真心寻求认识他的，因为上帝已经给你打开你的心了，上帝已经赐这个寻求心给你，所以你才会真心寻求认识他，他一定赏赐你。就像这一个孩子的父亲，他到耶稣面前，耶稣为什么问他问题你知道吗，不是因为耶稣不知道答案，所以需要找，不像医生诊断把脉而问病情，这孩子是上多久了，耶稣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他是要这父亲，你要知道你的孩子从小是这样，你要知道孩子没救了，你要知道孩子被鬼附这样被整着丢到水里火里，你不要忘记他是这么严重，但是你更不要忘记了，我是全能的主，你怎么可以问我说，主啊，你若能呢， 所以这些问题不是耶稣不知道答案，是耶稣要这一个当事的这个父亲好好面对自己的光景，认识这个情况，真正生命前真心来信靠耶稣。同样的，主耶稣也是这样的恩待我们，他没有撇弃我们。当我们是这样的败坏软弱不信他时，他就来寻找我们，寻找我们，他的话语圣灵在我们心里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思想主啊，我需要你，我信你，求你帮助我，我信不足。所以来到上帝面前，要怀着上帝所赐给你的信心，正确的运用这个信心，你就注目仰望。虽然你肉眼没有看见，还没看见，但是神所应许的，他说的都是真的。好，所以我刚刚说信的第一个定义要素就是是实体，是确据，确据，实体确据 ，certainty assurance。第二，这是一个注目，是一个望啊，是一个望，是一个见，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确据。我举个例子啊，所以一讲到后面，这些扔到每一个这些先圣先贤，他们谁都是他们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 ，through faith by faith 是这句贯穿这句整张圣经的 the key words。我现在呢想问一下，我要做个测验哈。第十三节，请你念一遍。问完之后，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吗？请注意看了，答案在经文里面哈。十三节，这些人我们一起来念经。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好，我们都到这里，这些人讲到前面这些，特别亚伯拉罕、撒拉和这些人。好，这些人他们看见神所应许给他们的没有？他们看见了没有？啊，看见了没有？认为看见的举手。啊，认为没有看见的举手。那其他人呢？两难之间，是不是？其实你两次举手都是对的，因为这里说得很清楚，他们的存的信心是他们的肉眼没有看见神所应许，对不对？肉眼没有看见嘛，是讲得很清楚。但是呢，又说他们却从远处望见，这显然是指这个心灵的眼睛或者是信心的眼睛看见了。你的肉眼看不见，可你的信心看得见。就信心是属灵的眼睛，信心是什么？从这里我们明白的信心就是心灵的眼睛，心灵的眼睛看见肉眼所还没有看见的，所或者不能看见的。这是信心的这个第二个最基本的定义，是不是？好，那你可以再往下看了，比方说讲到第二十四节到第二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哈，请。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好了，请问摩西看见主耶稣没有啊？没有。那为什么他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财物更宝贵？所以认为摩西看见的请举手啊，认为摩西没有看见请举手啊。答案是两个都是对的，摩西的肉眼没有见过基督，但他心灵的眼睛看见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说的哈，最后一节我们刚刚念27节，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中文的翻译很妙，原文是 Because he saw him who is invisible。 好了，他到底看见了没有？中文的翻译呢，如果他这样，原文要这样翻，因他恒心忍耐，他就看见不能看见的主。这个中文和合本的这个翻译啊，他们知道读者读起来就会 confuse， 到底看见了没？他就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原文是这个意思。所以加上如同不能看见，如同看见不能看见的主，加上这两个字有没有帮助啊？ 事实上是没有帮助，反而英文害意，这画蛇添足。为什么？因为它的妙就妙在这里，是信心就是看见不能看见的主。你加上如同的话呢，就表示是没有，好像看见了，把这个原来的原文的意思给它反而弄拧了。所以你看英文圣经，看原文圣经， Because he saw him who is invisible， 主耶稣上帝是肉眼所不能看见的。摩西当时他没有看见耶稣，因为他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但是却说他看见了，表示摩西透过信心心灵眼睛看见耶稣基督。其实这些先生先前都是这样的。有人在吃饭问我说，那你说耶稣是我们得救唯一道路，那旧约里面的人怎么办呢？他们也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旧约里面的圣徒是借着相信那还没有来的弥赛亚因信称义而得救，新约里面的我们基督徒是借着相信那已经来的弥赛亚基督得救。所以无论是在旧约新约都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得救的。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说，亚伯拉罕，主耶稣对那约翰说，亚伯拉罕啊，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欢喜快乐。有没有这句话啊？有。那亚伯拉罕看见基督的日子没有啊？你不要怕，是都对啊，肉眼没有看见，可是心灵眼睛看见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们有没有人看过耶稣？除非你是灵恩派的哈，你们有人肉眼见过耶稣有没有？啊，没有吧？啊，那我们为什么信他呢？因为我们不只凭着肉眼眼见，我们是透过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产生的信心，这个真实的信心，就注目看到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了。所以信心第三个要素是什么？就是注目仰望耶稣。所以你看这些信心的主英雄先圣先贤，你一直从十一章读到最后啊，读到第这个十二章啊，其实你看33、34节，他们因着信制服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权力，都是因着信。做的甚至说到我的时候不够了哈，那然后一直讲到第十二章第一节，说我们想念十二章第一节，请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者中耶稣。我们先读到这里。这里看以上这些因着信因着信，这些先圣先贤，他们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这么多的见证人，他们都是经历了信之所望之是实体，未见之是确据。他们知道所信的这个救主基督是确实的可靠的，他们也都注目去看，他们信心的眼睛看见肉眼所没有看见。到这里告诉我们说，既然他们是我们见证人，用云彩围着我们，我们就应当效法他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这一切容易缠累我们罪这些不幸的恶心，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路程。信心都是向前看的，为什么？往前面看啊！大家不要听错了，我不是讲那个钱，信心是向前注目仰望耶稣，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注目看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什么叫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耶稣 Fix our eyes upon Jesus who is the author and the finisher of our faith。 换句话说，主耶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这个经文说得很清楚，信心是他给的嘛。谁是信心的创作者？ Who is the author of faith? Jesus Christ。 我的信心是他在我里面创作的，他的话在我里面做成的，所以耶稣是我的信心的创作者创始，还有继续带领我的信心成长。我信心达到最终我见主面的时候，一切创始成终的都是主耶稣，所以我的信心是他创始成终的。那我的责任呢？我要运用这个神所赐给我的信心注目看他。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信心就是心灵眼睛 看见肉眼所没有看见的，对不对？这里说的更清楚了，你的心灵的眼睛，第三就是注目看耶稣。什么叫做真实得救的信心的 true saving faith， 就是注目仰望耶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看什么呢？看讲员，看牧师，看同工，看大家。来教会是要注目仰望耶稣的，所以改革中信仰的教会就是为什么上讲台的人越少越好，太多人打岔，还有什么灵恩派敬拜赞美团队，大家他们唱唱跳跳，到底在看什么？我不赞成这个主日崇拜有这个敬拜赞美团。你们如果来自其他教会，知道有敬拜赞美在台上，对不对？你们看过这种聚会啊？好了，那上面站一帮人，说是帮忙唱诗歌，那有的时候他脸上表情呆若木鸡，有的时候呢自得其乐。再者，他穿的衣服都不得体的话，哇，个个是俊男美女嘛。那我来看什么？如果是长得不怎么样，或者说别人看得很丑的，你们教会怎么是拿这些人上台给人看呢？所以无论是俊男美女，或是丑男恶女，通通是不对的，打岔，对不对？那有需要在上面站着跳唱的吗？需要这样子吗？啊，因为有人说你不这样安排，他们就不来聚会，他们要侍奉才来。弟兄姐妹，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主耶稣在变相山上的时候，他放出神圣荣耀，摩西以利亚出现，哇，彼得雅各院看了，哇，这是有史以来最高峰的特会，对不对？你哪里能请到这三个讲员，主耶稣、摩西跟以利亚，请不到的。所以彼得说，主啊，太好了，我们不要下山，就在这里继续聚会，不要下山去吧。荣耀的云彩出现，天父说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突然间彼得什么都看不见了，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教会有盼望，我们也是一样，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讲台上上上下的人越少越好，大家集中注意注目看耶稣。当我聚完会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不希望大家记得我是谁，或穿什么衣服，打什么领带，或者不打领带，让大家记住我所传讲见证的耶稣基督。这是每一个传道人的祷告的心愿，也是弟兄姐妹要为传道人的祷告的。我知道教会主日学准备要用这本叫做Christian Life 这本书，是Singler Ferguson Christian Life A Doctrinal Introduction。 OK， 那已经读完，对不对啊？然后现在要看这个 Ferguson 所写的 Children Living God， 这是很好的书。 Ferguson 是我的老师，是我的 mentor， 他的神学院教过我的，是我的良师益友。有一次在这个解经讲道聚会里面，我帮他翻译，所以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在 Scotland 在苏格兰有个优良的传统，在那这个教堂里面呢，这有传承的教会里面，讲坛上都钉着一个牌子，上面有一句话，那句话什么呢？ Sir， we would like to see Jesus。 这是引用这个约翰福音，这一个希腊人来求腓力说，我们想见耶稣，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这个 Ferguson 老师说，所以这个讲台上这句话提醒讲员说，这是会众的祷告，会众希望今天的讲员是要大家来透过他的讲道注目看耶稣，提醒讲员不要扯太多故事例子节外的东西，让大家注目看耶稣。所以如果我们讲到讲太多其他东西，那我可以把那个笑话大全啦、百科全书啦、发生的国家大事时事评论啦，讲些有趣的这个中文的这个中国大事，那听了哈哈大笑，很高兴。回家之后什么都不记得，记得这些有趣的故事、例子。牧师，你今天讲的真好啊！你 entertain 我们了，先生，我们要见耶稣，透过星星眼睛。我们要从这篇讲章看见主耶稣，这是我们来教会敬拜的目的。所以苏格兰这个很优秀的解经传统、改革中传统，是每个讲员记住这句话，我的讲章弟兄姐妹祷告就是要不见人，只见耶稣。那我在这里讲什么做什么呢？ 诸位在这里听，在听什么？只有耶稣能够满足我们内心一切的需要，只有耶稣就是能够除去我里面不幸的恶心，只有主才能够帮助我。 Lord help my unbelief， 我不能帮助你，你不能帮助我，因为我不能改变你的心，你不能改变我心，但是主耶稣可以，也只有他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整个信心的中心是注目看耶稣。我们刚刚讲了，复习一下刚刚讲的信心定义，希伯来书十一到十二章讲的第一个信心就是实底，是确据，因为主耶稣就是那实底和确据。第二，你要注目去看，去望，心灵眼睛看见，肉眼没有看见。第三，你要注目仰望这个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是圣经所说的信。而今天我们到底在确认信耶稣怎么个信法了？差不多就可以啦 50-50 啦，就信吧，反正不信白不信。这些都不是圣经所说真实的信。难怪教会里就来了许多不冷不热，他也不知道怎么信，反正信就是相信教会讲什么，跟天主教一样啊。教会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吧，这样就跟着大家上天堂了啊，抓着太太裙角，拉着丈夫的领带飞上天了，是这样吗？如果你的信心不是注目看耶稣，不是信靠耶稣的话，你还没有真实真正认识耶稣，信靠耶稣。所以很奇妙，上帝开恩把信心赐给我们，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注目去看耶稣。我前面一再讲，上帝不会替你相信。信心奇妙在于就是所信的对象是真实的，他赐信心给你，而你就是要运用信心去信靠他，注目仰望他。什么时候你不注目看耶稣，你的信心就下去就没有了。什么时候注目看耶稣，你的信心大增。圣经上有，所以圣经本身就给我们很多例证了，我不需要扯其他外面的故事例证了。我举一个例子，马太福音第十四章来说明什么叫注目看耶稣。马太福音十四章第二十二节到第三十三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看哈，这个也是一样，请注意看，我有问题要问你哈。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旱摇撼。好，第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念到第三十三节，请。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下沉，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好，这段经文哈，讲这个发生的历史事实实在很奇妙哈。所以主耶稣在山上祷告，叫门徒先坐船渡海到加利利海的另一边去。那耶稣在山上祷告完之后，他就要到船上来跟门徒会合。夜里四更天的时候，加利利海里面是狂风暴雨，所以这船啊在划，桨怕要翻了，很危险，摇橹甚苦，波浪震撼。在那样的时候，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突然间海面上出现了一个黑影。假设你在船上的话，你会怎么想？一个门徒要吓得要命，这么已经这么危险，又来个黑影，哎呦，这鬼怪啊，我们丧命了，耶稣不在我们旁边了啊！这时候远方耶稣讲话，耶稣连忙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门徒一听是耶稣的声音，立刻就得到平安啊！主是主。彼得真是不愧是同工会主席，哇，主啊，是你，太棒，太好了，主啊，如果是你，哎，如果是你哈， 这又来了，你如果能好，如果是你啊，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那里去。他向主耶稣发出这个信心的呼吁，主啊，如果是你，你既然能海面上行走，你也有能力叫我在上面行走，所以就叫我走到海面到你那里去。那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在那船上，如果在的话，我会不会有这么大的信心呢？你敢吗？主耶稣啊，如果是你，求你叫我从海面上走到那边去。主啊，求你把 Madison 的城交给我们教会。在这个信心高峰特会的时候，你会这样呼喊啊，但真的主说好，我交给你，把这个城市交给你。好，彼得，你来吧。这时候不对劲了，是我自己提的要求，又不能收回，对不对？哎，接下来不好玩了，接下来是要，我不是会表演的，但你可以想象到，彼得开始一步一步的往船围，就是那个船边开始移动，对不对？到最后，他到了这个。是你的，太棒了！如果是你的话，你一定可以叫我这样走过去。他一心一意在注目的看的是耶稣，就说：“你来吧，好，我来。”一步步来，就一直看着耶稣。但是突然间，哇，天都没那么大，哎，我是彼得，其实就这是海浪，都淹死人了。把他的视线从彼得身上转移到环境空荡的时候，来看自己。人生苦海里面，在那个凄惨的困难的光景当中，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个亮光，这个信心，我们抓住主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喊主啊救我，主啊我信，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神的恩典拯救了我们。请问当时彼得被主耶稣拉上来之后，风浪止息没有？ 还照旧，对，什么时候风浪止息了？咱们上了船才止息。在人生苦海里面，我们会遭遇很多的很多的危险，很多的风浪，但是主耶稣拯救了我们，从那时候起我们不再一样了。哎，再想想彼得哈，彼得这时候呢已经被耶稣救起来了，你查看一下英文圣经或原文圣经就知道了。他们上了船，他们就因为原文是 go up 啊，那如果是飞的是 fly down， 对不对？飞机下降嘛。现在是 go up， 表示是主耶稣带着他走到船边，然后再上去。所以主耶稣带着他，你们可以放心，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主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平安。真实的信心是在风浪苦难之上的信心。有人问我说，哎，这个我想你也会问了，那就是基督徒在世上有苦难，对不对？不信耶稣的人也有苦难，那为什么需要信耶稣呢？信了耶稣还是有苦难，那有什么分别呢？有一个很大的分别，你不信耶稣的时候，你是在苦难当中，苦难把你包围了。当你在基督耶稣的时候不一样，你像彼得一样，主牵你的手，你们在苦难之上，一个是 above， 一个是 in， 哪一个好啊？你人被苦难包围，还是你在苦难之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这个船本来就在水上走，对不对？啊，船在水中没有问题。但是水在船中的话呢，船要沉了，对不对？弟兄姐妹，外面的苦难是真实的，你千万不要让那外面的苦难进到你的心里来。你的心里是主耶稣做主的，当主耶稣在我心里做主的时候，苦难风浪在外面不会在我的里面。当我不让主耶稣做主的时候，那苦难风浪在我里面翻腾，我的人生就满了痛苦、迷惘、空虚。真实的信心，注目仰望主耶稣，尊主伟大，跟随主耶稣脚步行，最后完成在世上的使命，安抵天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是很奇妙的，你越注目看耶稣，那个信心就成长，你越不看耶稣，信心就越没了。改教家带领我们回到圣经，唯独信心是唯独注目仰望耶稣，也是因为这样唯独注目仰望耶稣，所以因信称义，耶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我很喜欢医学，神呼召我成为传道人之后，我还是很喜欢医学。每次到医院去探望病人的时候，我就想啊，我今天成为一个这个Doctor of the soul， 啊，护士是这样称我的，我是灵魂的医生，使命很艰巨。但是医学的装备帮助我思想很多宝贵的圣经真理。 我们眼睛怎么看见的？我们在座很多医学药学专家哈，我们的视觉细胞怎么发展的？光线的刺激，对吧？你把一个出生的婴儿放在一个漫无天日全部黑暗的房间里面，他会怎么样？他变成瞎眼，他的视觉细胞不能发育。你把一个孩子放在一个没有声音的世界里面，他会是一个聋子，听觉细胞不能发展。所以视觉细胞的发育需要光线的刺激，是这最简单的 common sense。 用这个比方来看，就是说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呢，要发育需要主耶稣真光刺激。黑暗已经渐渐散去，真光照耀，主耶稣是世界的光。耶稣说，看啊，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都不在黑暗里走。耶稣的光照进我们生命中，那光是真光。所以这光照进我们生命中，我们注目看耶稣，所以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就开始发育了。什么时候我们不注目看耶稣，看真光，我们的信心就慢慢萎缩了。这个宝贵真理让我们注意到，我们是要注目看耶稣的。当我们说唯独因信基督称义，不是一个随意一个宗教改革的口号而已，那是一个生命生活的实际。很多人说我们这个宗教改革改教信仰，这是讲教育生活呢，那就是你有没有注目看耶稣了。我们说唯独圣经，所以你生活就照圣经来做，完全依靠圣经，神的话，圣经是绝对真理，不打折扣的遵行，遵行主的话语，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我们说唯独恩典，我真的相信一切都是恩典，我没有什么可以夸的，也没有什么好自怜自爱，都是恩典，而且每一天靠恩典而活。唯独信心就是每天注目看耶稣，这是很实际的。你不注目看耶稣，信心对你就是一个理论了。你注目看耶稣，你会经历主的恩典，这个是没有办法用人类语言来仔细再逻辑解释的。你注目看耶稣，就像那孩子那个婴儿在你的怀中注目看你是母亲是父亲，他眼睛看你，看着他属灵生命那个关系，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常常抱着孩子跟他说话，让他听到你的声音，让他看到你的面容，他的视觉细胞听觉是这样发育起来的。属灵的婴儿要成长更是如此。所以最后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但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样子的信心不是来自我们自己里面，我们就喜欢看人啊，看人多，看自己。那不然为什么每天照镜子照那么久呢？你有没有注目看耶稣呢？所以让我们注目仰望耶稣，这是改教信仰带领回到圣经。当我们不注目看耶稣的时候，我就可能变成天主教徒，注目看教皇看传统，我就可能变一个理性主义者，我就看我的理性了，看别人的理性。我可能变成一个经历的追求灵恩派的，为什么我要那些东西啊？但是先生女士们，我们要见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来注目仰望主耶稣。所以我们既然有这么许多的见证人如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重担，脱去一切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神为我们摆在前头的路程。无论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工作，都注目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低头祷告。那我们在主面前也是有一样安静的时间，好好思想反省，到底如果你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请问你是如何来认识耶稣？你有没有注目看耶稣？你已经信主了，请问你是怎么信的？到今天你的信是不是真实得救的信心？你的信心是不是注目仰望耶稣？他是那实底，那是确据。让我们在主面前谦卑的悔改感恩，让我们从今以后注目仰望耶稣。我邀请你在你的位置上为你自己祷告，在主面前。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亲爱的天父，谢谢赐下宝贵的圣经，让我们认识什么叫真实的信， 让我们从今以后活在你所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信心，让我们注目仰望你。主啊，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主啊，救我，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个人，我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主，我们何等需要你，主耶稣，让我们一起来注目仰望你。愿你在我们教会中，在我们家庭里，在我个人生命中得着最大荣耀，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阿门。我请格兰德帮我们再试下去，我们唱一首诗歌好吗？第321首，举目注视耶稣。321首，我们请起立来回应今天的信息。321首，感谢主，请坐。时间交给。 感谢神，通过李牧师传扬他真理的话语，带领我们今天这次特会的第三堂维多信心。我们第四堂明天早上从9:30开始是维多基督，然后是主日崇拜，维多神的荣耀，然后下午3:45开始是李牧师在这儿通过那个 internet 在台湾的神学课程，也欢迎